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张小颖，是一七级的应届毕业生。今年是我准备第二次考研了，在决定要不要考第二次这件事上，我纠结了很久，也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但是周围人都不是特别支持。不过最终还是决定要走这一条路。然后今年也是一直在边兼职边复习，因为不想给家里人太多的压力吧。去年的时候我还想着结果无所谓，重要的是我努力了。但是现在看来，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想法让我没有去尽全力，所以今年我一定不会放松自己，说什么也要走完这条自己选择的路。 拥抱着阳光，一起大声歌唱，快乐的奔跑，仰起头，什么都不想。时间太快，生命太短，可世界却太空旷。没理由停下，也没有理由不去疯狂。哦哦哦哦哦，尽情释放，拥有年轻的能量。我看见世界充满希望，如果想出发就不要等等明天，拉住我的手一起去冒险，每一天我都期待着新的挑战。我相信自己，我不怕失败，如果想出发就不要等等明天，拉住我的手一起去发现，每一刻我都要努力活得精彩，信仰年轻的感觉。 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 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小谷刚做妥帖，卫生间就传出了冲水声。很快洗了脸的徐之仪红着眼眶出来了，他还挺不好意思地辩解他是饿得想吐。小谷装作信了他的话，傻傻地一笑： 徐教授，那赶紧喝汤吧，馒头养胃，烫烫的，吃了才舒服。 徐之仪便点头应了，坐在椅子上捧了碗吃了起来，一边吃还一边拿着笔在纸上涂涂画画，草写着今天的实验小结。徐之仪细细瘦瘦的身影被橘黄色的灯光拢着，投影在雪白的墙壁上，越发显得冷冽清寂。小谷看得鼻头发酸，他从未见过这么寂寞的一个人，最可怕的是这个人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寂寞的。有时他早上过来给徐之仪送早餐，会发现他伏在桌子上睡着了，手上还攥着笔。此刻见徐之仪吃上了，小谷便不再打扰他休息，边穿外套边说： 徐教授，你吃好，碗筷放锅里，我明早来收拾，你别再自己动手洗了，赶紧休息吧，一定要到床上去睡。 徐之仪嘴里含着口烫烫的汤，顾不上回话，只能点头地摇着尾阴前的面，小谷才放心离开。徐之仪坐在灯影里，一口馒头一口汤，吃得香甜。一抬头，小谷的身影出现在窗外，他一路行一路打着电话，想来是在跟沈四汇报他的情况。突如其来的那口含在嘴里的汤便一下子暖进了他的心底。从12岁住校开始，他的家就是宿舍，亲人朋友都只是远远的牵挂，这是第一次有人如此亲近，如此细致地照顾着他。尽管他知道沈思卫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的工作，但毕竟这份体贴入微的呵护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就像徐之仪偏头看向缠在床头的那条软如的羊绒围巾，好像上面还残留着他的体温，这温度一直暖着他，在寂寞的困倦的令人怅然的夜里暖着他。徐之仪洗漱好上床，人刚躺进被子里就闻到一股暖洋洋的阳光的味道，想必小谷见下午春光明媚，替他翻晒过被子了。被子拍松了，盖在身上软软的，好像蓝天白云抱住了怀里，他紧绷了一天的神经豁然松开，连头皮都酥了，习惯性地塞好耳机，沈四的声音便传了过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沈思会在录音里絮絮叨叨地说一些琐事，比如他的演唱会被叫停了，他终于不用担心自己假唱被人发现身败名裂，比如他害怕被感染病毒，每天待在家里坚决不出门，连打扫卫生的阿姨都不让进，又或者他看了一部电影突然产生了灵感写了新歌。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吩咐他照顾自己，反复强调让他不再吃药，也会哼几段旋律，念几段他新写的歌词，那些声音里偶尔会夹着他抽烟时细微的吸气，或者他喝水时喉结滑动的声音。徐之仪渐渐习惯了不依赖安眠药，而是枕着沈四飘飘渺渺如雾般细软的声音滑入梦境。转眼进入5月，校园里的蔷薇花一夜之间便爬满了篱笆，感染病毒的人群也像蓬勃的蔷薇一样遍布了亚洲各地，连偏远的小山村也不能幸免，一个村一个村被就地隔离的现象也越来越多了。而凋零在这万物生长的暮春的人数已经突破了3000，最可怕的是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治愈出院，医院不断爆发病人偷跑的事件， 甚至传出有病人每天看着身边的人死去，承受不了压力，绝望自杀的消息。更可怕的是，已经有医护人员在死亡的重压下，被那种无能为力的挫败感击溃，纷纷辞职。世卫组织不得不伸出援手，派出无国界医生支援，然而只是杯水车薪，病毒俨然已经夺去了整个亚洲地区春的生机。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写字楼里静悄悄的，商场门可罗雀，饭馆关门闭户，养鸡场一夜之间埋杀了所有的鸡。人类好似一下子被病毒打懵了，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除了病房和殡仪馆的生意蒸蒸日上，所有行业都举步维艰。然而黑暗太久，光明便不再遥远。春风终究还是吹进了戒备森严、重重防护的实验室。薛之仪的团队终于等到了熬过了病毒感染、完全康复的两只小鼠，并成功提取了抗原。注射于雪貂之后，病情完全稳定了下来，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雪貂完全恢复了健康。12名全副武装的研究员激动得手舞足蹈。王院长更是老泪纵横，当场便决定将实验结果通报出来，并将成功提取的抗原转移给已经准备就位的生物研究所。王院长，按照惯例，我们还应该再多做几组对照实验。康复后的雪貂与小鼠也还在需要观察。徐志怡有些不赞同王院长的激进。况且，目前仍有三分之一的雪貂没有完全康复，只是稍微稳定下来。动物实验的数量远远没有达到要求，如果贸然生产疫苗进行临床实验太危险了，而且因为植入了 SH5NE 的 K 病毒太厉害，虽然破坏了 SH5NE 的 M2 蛋白的离子通道，却不能破坏泵膜，在病人康复前仍然具备传染性。等，再等你做几百组实验。王院长按耐住激动的狂跳的心脏，你不是一直很大胆很敢闯吗？怎么现在退缩了？做实验是要大胆，敢想敢做，不怕失败。但是现在我们直面的是鲜活的生命，失败不起。薛之仪，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死去吗？这不是万无一失的时候，这是大家在赌命的时候。如果真出了问题，我扛着。这么多人命，万一出了问题，您老一生的清誉都毁了也扛不住。失败了毁我一个，可是成功了就救了千万人的生命啊。王院长寸步不让，你们也别说得这么惨烈。周玲见气氛僵持的所有人都呆立着不敢动，连忙上前打圆场，不是还有三期临床实验吗？如果临床实验的数据好，我们再投入疫苗的生产，这中间还有的折腾呢。徐教授，我们这边也同样可以继续动物实验，万一有问题还来得及纠正，齐头并进嘛，两不误。我会写份详细的报告递交给相关部门，由他们来决定吧。让该做决定的人做决定，我们只负责汇报进度，一切用数据说话。王院长冷静了下来，细想了一会儿便也同意了。尽管还有分歧，但实验总算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意外已经成功了。虽然仍有一些担忧，但薛之仪还是慷慨地放了所有人一天假。走在带着花粉飞絮的五月的春风里，薛之仪整个人都轻快了起来，不由自主地开始哼唱着：你说你飞行太久，你说你厌倦夜游，你是一粒迷路的星辰，妄想独自点亮黑暗，却只能照进小小的自身。微光闪，星途暗，飞溅的泪注定孤单。哼了一半，他才发现这是沈四唱过的那首歌。几乎是不假思索的，他拨通了沈四的电话。喂，男神，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于是接到好消息的沈四激动得凌空挥了一记拳头。霍庆科，你必须跟我胡吃海塞庆祝三天三夜。 什么三天三夜？我只休息一天，还得继续实验呢。这个实验结果并不是万无一失的。 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万无一失的事情，吃饭最重要。 沈四一点也不在意，只忙忙地挂了电话，向预言师汇报好消息。 收到盼望已久的消息，老人高悬的心终于落回了胸膛中。这预言师的角色，他也终于快演到了尽头。他颤着手倒了一杯威士忌，为什么不提前庆祝呢？轻摇慢晃，剔透的冰块在金色的酒液里摇荡着，碰撞出悦耳的冷冽的脆响。他喝了一大口，烈焰入喉，在眼前炸开了绚烂的金芒。他舒服地软躺在椅子上。自从得了帕金斯，那种痉挛式的震颤似乎把那张藏在胸口熨烫了一辈子的脸也摇曳地变了形。但是此刻那始终隐藏在面罩后的轮廓，那双静水深流的眼睛又一次清晰了起来。人说大限将至，回光返照时，那些生命里一直得不到和已失去的才会如梦重温吧。尽管时间一向黑白分明，可是为了他，他一直固执地寻找着中间的灰色地带。没想到那美丽的灰色，圆梦的灰色，居然真的存在。老人半张脸隐在黑暗里，看不清情绪，暴露在灯光下的另外半张脸上，一行泪清晰可见。吃饭的地方是沈四选的，餐饮行业遭到重创，倒闭的不在少数，唯有这家叫做狼园的私房菜馆，因为建在别墅区的私人花园里，只对少数人服务，生意反倒出奇的好。沈四早早地赶了过去，寻了一个幽静的包厢里，点了一大桌菜，等着徐志毅。几个月不见，尽管有小谷常常在耳边汇报徐志毅的情况，但是徐志毅走进包房的那一个瞬间，他的心还是被狠狠地揪了一下。他知道徐志毅瘦了，却没有想到他竟然瘦得脱了形，与记忆里的模样判若两人。说他是刚从索马里难民营逃出来的，也一定有人信。若没有小谷夜夜煲一锅汤，徐志仪应该已经勇往直前地实现老头子的预测了。沈四倒是保养得宜，看在徐志仪的眼里，那张英俊的脸就好像昨天才见过，又因着每晚听他在录音里絮絮叨叨念唱俱全，更觉得熟稔亲近。他摆出了老友的姿态坐过去，颇为热络地拍了一下沈四的肩头，自顾自地在他面前坐了下来，胡乱招呼道：“好久不见，又帅了一大圈啊，有没有让你心痒难耐，想要扑倒？”沈四定了一下心神，打开细白的骨瓷杯，倒上了热腾腾的菊花茶，一时间茶杯里热气氤氲，将杯子对面背弓而坐的徐之仪隔在他的视线焦点外变成了朦胧的一道虚影。好啊，你既然邀请了，我就不客气了，今晚如何？徐之仪拿起桌子上的叉烧卷，一口咬了下去，后半句话说得含糊成了呜呜的声音。神色不答，只冲着他展颜一笑，琥珀色的眸子微眯，眼角略微上挑，被暖黄的灯光照得近乎透明。徐志仪与这个金光四溅的笑容一照面，立刻呼吸一滞。这样妖艳到近乎咄咄逼人的笑容实在是讨厌。徐志仪被这笑容炫得眼花，便赌气迎了上去，黑沉沉的一双水眸里全是挑衅。怎么不敢？ 敢不从命。 沈思又笑，这女人瘦了一圈，胆子却更肥了，脸皮也更厚了。再一看，徐志仪已经被桌子上的餐前小食转移了注意力，埋头苦吃了起来，嘴里还抱怨着：“别点鸡肉、猪肉呀，也别点汤，小谷只会煲汤，我现在闻到汤味都要吐了。”显然已经将适才用来过嘴瘾的事情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沈思看得好笑，只觉得徐志仪许久未见，在他面前更加的肆无忌惮了。他立刻摇铃，让服务员撤掉他点的香酥鸡翅和炖品，让徐志仪换点别的。服务员很快捧了菜单跟了过来，徐志仪毫不客气地接过菜单上下浏览。此时包间的门正半掩着，一个女子娇嗔的声音：“ 怎么就没我位子？我明明订了包房。”“ 您订的这间包房呢，是为一位客人长期候着的，这位客人情况特殊，您能不能在大厅先将就将就，或者等他们走了，我立马给您安排， 今天所有的菜品打个八折。门口的服务员的声音里殷切中带着诚恳。 病毒多厉害你不知道啊，我才不要在大厅吃饭呢，而且我一个月前就定了位。 门口的小姐显然攒了一肚子气。 就是总统要讲先来后到。 然后有中年男人的声音传过来，小声的劝慰： 西西，算了，我们回家吃饭也是可以。 老爸，今天是你生日，可不能将就，我倒要看看里面的人有多特殊。 话还没有说完，包间的门哗啦就被人拉开了，顶盘压的一声低呼挡在了沈思的眼前。可是那女孩的视线已经直勾勾地扫了进来。 西西姐， 徐诗意与那女孩同时惊呼出声。沈思借着服务员的遮挡，半眯着眼向门外望去，一个年轻俏丽的女孩身后站着一对中年男女。他发现在看到门口三个人的瞬间，徐志怡的气息变了。徐志怡原本是一副三个月没吃过肉的女野人的姿态，盘踞在桌边，翘着二郎腿的脚尖还自在地一点一晃。突然间那种张扬恣意的神态就收敛了起来，变脸一样地恢复了她的冷静沉着、知书达理的女教授的模样。她迅速起身，脊背挺直，冲着门口三个人点头，然后转回头低声对沈思说： 是我妈妈、妹妹和继父。 沈思恍然大悟，犹豫了一下对徐志怡说： 请他们进来一起吧。 这时候还拒对方于门外，就太不给徐志怡面子了。不等他邀请完，那女孩已经径直走了过来，一面走还一面回头对身后的两个人说： 太巧了，是我姐。爸妈，我没有位置。 领班见他们都是认识的，便默默退下，重新摆上碗筷。苏青和宋柔的脸上挂着浅淡的笑意，跟着宋熙坐了下来。 姐，你怎么被放出来了？今天老爸生日，我本来想叫你的，爸说别让我耽误你干正事，我就没给你打电话。 宋熙嘟着嘴，连珠炮似的说着话，然后目光终于望向从服务员身后暴露出的沈四，只一眼他就捂胸，像是被一颗榴弹击中了一般，夸张地向后一倒，然后嘴里尖叫了一声： 四爷！ 每个字的尾音都被他拖出了夸张的弧度。接着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闪电般地蹭到了徐志怡眼前，猛拽着他的手臂大力地摇晃： 姐，掐我，快掐我，这是四爷吧？沈四，那个我偶像，不是我幻觉。 沈四看着直磨牙，真担心他把瘦成难民的徐志怡给晃散了架。宋饶与苏青对视了一眼，他们这才发现眼前这个看起来眼熟的英俊男人是大明星沈四。饶是平时一心做学问，根本不看电视，这两人也在大街上的各种广告牌上看熟了这张脸。 西西， 宋饶轻咳了一声，一把扯开了宋熙： 坐回你的位子上去，别对你姐动手动脚的。 看着宋熙不情不愿地坐回原位，直勾勾地看着沈四两眼放光的样子，他只觉得又好笑又丢脸，只好又转回头对着沈四说： 沈先生，不好意思啊，小女太激动了，请多包涵。 没关系，小姑娘真性情，伯父叫我阿四就行了。 沈四不介意地牵起嘴角笑了一笑，有旁人在，他一向斯文有礼，极具亲和力。 我们不影响你们吧？ 苏青这时才开枪，都坐下来了才问。沈思心里嘀咕，却分毫也不表现在脸上，反而很热情地说： 完全不影响，我们正好在谈工作，相情不如偶遇，我还一直挺好奇什么样的家庭能培养出徐教授这样的天才。 说完他默默在心里补了一句：怪胎。苏青闻言一愣，目光探究地望向女儿。徐志怡忙解释，沈思的剧组投资了他的实验室，请他做剧组的顾问。苏青心里一松， 他还真怕女儿平日里在行路上不声不响，突然就放一个大炸弹。这顿饭有了宋熙，简直热闹的像坐满了一大桌人，他一个人就顶上了500只鸭子，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宋熙不断地问沈四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又自顾自地向沈四介绍自己的家人，激动得像吃了兴奋剂，每一个字都自带感叹号。他这样一番做派，沈四倒是应对自如。沈四实在从出道起十几年如一日地面对的都是这号人，于是他端出了英伦绅士的涵养，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一家人。苏青和徐之仪一见面就低声细语，谈的全是工作上的事情。最新的实验结果，徐之仪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苏青，并把他的担忧和王院长的坚持都一条条摆在台面上。看起来他们像一对亲密的工作伙伴，而不是母女。宋饶是哲学系的教授，头发已经染了双色，但自有一身月白风清的气度，与同样在大学任有教职的苏青看起来很是般配。他的目光多数时在苏青与宋熙之间来回流转，不时给他们加上几筷子菜或者添上热茶。在苏熙行为出格时，他会冲着他的后脑勺半警告地轻轻拍上一巴掌。宋熙假意呼痛一声，脖子一缩，父女俩很有默契地相视一笑。而面对徐之仪，他则只是殷切地提醒别光顾着说话，多吃点菜。但显然正专注谈话的徐之仪已经没了吃的兴致，连筷子都没有动一下。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飞速发展，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很快，一个叫阿辉的网络虚拟人物出现了，他能解决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慢慢的，居然实现了一些人的愿望，但是危险却来临了。开始有人离奇死亡，死者生前的上网记录却被删得一干二净，让调查者无从下手。凶手究竟是谁？危险是否继续蔓延？敬请收听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作者郑钧。心理治疗中心的 IDA 综合戒断室又增添了一些成员，武汉市区内有七个阿辉的替身。这些人已经有很长时间不与家人和工作单位正常来往了，情绪反应也极不正常。当然，他们每个人都否认受过阿辉的什么影响。由于阿辉的案件尚未结案，警方只好以 IDA 综合症为理由向他们的家属说明，请大家配合说服这些人入院治疗。最后有四人住进了医院，剩下的三个也只能由警方进行监护。这些病人被安排在特殊监护区，这个监护区安装有闭路电视系统。这天杨真抽空来到治疗中心，在中央控制室里观察那四个病人的情况。 已经几天不能正常进食了，对他们来说，失去阿辉就像又一次诞生一样痛苦。 你看他们还要多少天才能回到自己的个性中去？ 看情况吧，头一回遇到这样严重的病症，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会改变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某些尺度。严重的 IDA 综合症或者是本体角色丧失症，或许可以减轻某些刑事责任。 虽然同是心理学出身，但是他们的基本原则大相径庭。苏亚军做了真正的医生后，愿意把更多的不良行为归结为病态，而杨真当上警察则习惯把更多的心理变态反应套上责任的锁链。不过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杨真又了解了一些情况，向老同学告了别，来到院子里开出自己的专用警车。车子开出治疗中心门前的幽静小路，拐向远处的大转盘。杨真心里还想着那几个无知无觉的病人，但潜意识里却突然升起一种危险的感觉。他猛地抬起头，一辆别克轿车已经冲到了近前，驾驶座旁的窗子打开，露出林朝中那丑陋的头和一柄乌黑的枪。 天哪，这家伙竟然疯狂至此。 杨真来不及多想，猛一低头拨转方向盘向一旁靠去，两声枪响过后，一块车窗碎裂下来，钢化玻璃下雨般落在地上。杨真再抬头看到林朝中正在笨拙地瞄准，便一拐方向盘撞了上去。 干这活你不是料。 一颗子弹飞向天空，林朝中的手枪也被甩了出去，别克车 摇摇晃晃滑向路边，又被林朝忠重新控制住，转回头拼命向杨真的车撞来。杨真轻巧地拨转车头躲开这一撞，两扇打开的窗子从很近的地方擦过。 你这么聪明的人也做这种没脑子的事吗？ 林朝忠又是拼命撞来，那架势，如果取得了杨真的性命，他真的是不会管自己的后果。虽然他并不是阿辉的替身。杨真再一次躲开别克车的一撞。 你这么丑的人，阿辉也会给你洗脑吗？ 此时他们一撞一躲，连番追逐，已经离大路很近了，这样下去肯定会发生事故。在杨真连声刺激下，林朝忠已经气急败坏。杨真掏出那把非杀伤性激光发射器，把它调至致盲档。他把激光发射器伸出窗外，发现林朝忠的车子原地转了几圈，竟然主动脱离战场，向公路逃去。 总算清醒了。 杨真叹了口气，驾车在后面紧追，同时打开手机上的多通道对讲按键。 市局刑警队各分局各基层派出所注意，372号犯罪嫌疑人林朝忠出现，正驾车通过淮阳中路向三环方向逃去，我正在他的后面。我打开失踪器，请锁定我的方位，警车 B676 号侦查分局主任杨真。 杨真把手机放在一旁，按下重复键，手机一遍遍重播着他刚才讲过的话。然后杨真集中精力紧追不舍，没有两分钟，远处就传来警笛声。杨真的警车位置已经出现在全市所有联网的分局派出所的电脑上，任何一个基层部门都会在这管区内进行拦截。前面别克车猛一掉头，庞大的车身竟然冲进一条小道，杨真紧随在后，一边开一边不时分神瞄一眼车上的电子地图。只见附近标示警车的亮点越来越多，通向市郊的路已经被封堵。七拐八绕，无处可去的别克车被堵回市区，最后停在一座立交桥旁。立交桥的另一面，几辆警车正呼啸着冲过来。杨真驾车冲上去，把车靠在别克车旁。那边身体虚胖的林朝忠正坐在车里喘着粗气。 发泄完了吧？你需要心理治疗，希望你跟我走。 我讨厌非数字世界，讨厌讨厌讨厌。 突然林朝忠猛踩油门，别克车调转车头，直向立交桥上冲去。杨真连忙开车追上去，林朝忠全然不顾什么交通规则，拐到二层三层，几个正常行驶的司机连忙躲闪让道，然后冲着林朝忠的车大骂。转眼间林朝忠的轿车已经冲到了立交桥的最高处，速度也开到了最快。在一个拐弯处，他直挺挺地向栏杆撞去，然后像跳水运动员一样画着优美的弧线冲向空中。杨真赶忙扭动方向盘急踩刹车，警车急扭过头，在栏杆的缺口处硬生生地停住了，一段车尾悬出了桥面。立交桥的一侧有一座大商场，商场正对着立交桥的那面墙上安装着巨大的电视墙。此时衣着楚楚的阿辉正在电视墙上向街上的人们讲述着什么，那是 HAI 公司的电视广告。林朝忠的轿车呼啸着飞进了电视墙，击穿电视墙和他后面的玻璃幕墙，阿辉在一片暴雨般的火花中消失了。街上的人们狂呼乱喊，四处奔逃，几辆警车已经冲到了这里，十几个警员跳下来，在张继东带领下抢救伤员，疏散行人。警方从林朝忠的尸体旁找到了一种最新样式的外储存器， 样式之心连刘文祥都没见过。还是彭院生看过后告诉妻子，这种外储存器只是一家硬件大公司的概念产品，一年半载不会引进市场。但林朝忠是专业人员，从这家公司的实验室里弄到它应该不费事儿。至于里面的数据已经不可修复了，谁也不能确定那里面储存的是不是阿辉程序。也许阿辉程序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静静地隐伏着。但是除了死去的林朝忠外，已经没有人希望他再现世上了。杨真没有想到老局长李汉云会亲自飞到武汉来嘉奖大家。以前杨真还在北京总部时，几乎天天与李汉云打交道，看不出他模样的变化。如今隔三差五才亲自见一面，杨真明显地看到他脸上的皱纹在增加。 李主任，您可以叫我们去汇报吗？ 那不行啊，以前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就有许多做领导的人把眼前堆起来的文件呢当成实际情况本身。现在啊，有了互联网了，人呢更容易偷懒。其实啊，什么信息技术都不如亲自看一看重要。 李汉云亲自来到信息犯罪研究室，在一大堆关于阿辉案件的调查资料面前待了半天时间。刘文祥等一干人把前后经过详细的讲了一遍，风儿也在其中。 不管 HAI 公司阿辉网站的情况怎么样，能不能继续经营下去，你们啊都要抽时间把阿辉自主生成的那些东西啊搞清楚。 HAI 公司要提供有关阿辉的全部技术细节，并且、配合研究，如果他们有什么不配合的地方告诉我，我会从高层啊施加压力。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非常危险的阶段，在科学研究上啊，没有看清楚前面的路就走，连累的往往不仅是自己，只是许多人呐，并不知道，他们可能会把魔鬼释放到人间。真是没想到啊，互联网上竟然能出现这样的东西。我是看着互联网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公安部刚刚开始建立网络系统之时，我就是主要的技术人员。当时不要说有虚拟主持人，就是连个聊天室都没有，因为那时的传输速度是每秒32个比特。 哇，这么慢。 可是当时当我第一次做调试，看着信息一点点下载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速度慢，而是我真的可以随时和全世界的计算机连接在一起吗？我真怕自己有一天跟不上这个飞快的速度。 大家在静默中分享着长者的体验。除了墙上挂着的一张谱录外，苏亚军的家与一般白领人士的家没有多大区别。那张谱录是苏亚军的妻子格桑卓玛从老家带来的，客厅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用太空美术作品放大制作的装饰画，画面的下端印着一句话：无论什么样的高新技术，只造福于正确的使用者。于静莲。于静莲是著名经济学家，互联网大潮刚刚进入中国时，于静莲曾经发表过大量文章，揭露网络泡沫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危害性。为此曾受到过技术精英们的误解，指责他是反对科技进步的保守派。为了澄清自己的观点，于静莲写下了这句名言。此时杨真和格桑卓玛正在厨房里忙碌着。杨真和这位嫂子经常见面，印象最真的就是卓玛 在汉人地区生活着许多年，脸色仍然红中透黑。全无城市居民那种普遍的苍白。外面，彭远生带着两个孩子在一块玩。苏亚军本来也在那儿，后来有一个网上应诊的患者传来信息，他便提着笔记本电脑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了。儿子苏磊大概已经习惯了父亲的网上应诊，便伸出一根手指让做客的彭雪莲小声说话。过了一会儿，苏亚军又回到了中庭。 怎么诊断完了？ 啊，又是一个 IDA 综合症，轻度的。 怎么，你竟然在网上治疗 IDA？ 是家庭医生网站跟我们中心合作的项目， IDA 综合症网上应急治疗。 真新鲜，你们怎么治疗？是不是让他们接触你们的网站成瘾，来摆脱别的网站的瘾？ 多一种方法总是好的嘛。哎，对了，你知道吗？现在卢卫中的心理疾病又有了新的变化。 嗯，怎么了？ 现在他不能接触任何跟互联网有关的东西，不仅不能上网，而且不能听别人谈网络，甚至走在大街上，从远处看到网吧都要绕着走，典型的互联网恐惧症啊。你知道现在是网络无孔不入的时代，他这个样子等于在社会竞争中缴了械呀。 我明白了，一定是你技术太潮，脱敏疗法搞过头了。 瞧瞧，厅级干部讲话这么没水平。彭大哥，你可要尽到管教的责任呀。 我不行，我不知你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的。 两个孩子本来在一旁玩，也被他们的谈话吸引了。苏雷跑了过来，扎到杨真身边。 杨姨，人们都说您懂得很多。 你爸爸妈妈也懂得很多呀。 可是我问他们问题，他们就是不和我说实话。 什么问题？ 我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妈妈说是爸爸从网上下载下来的。你瞧，一听就是在骗我。 回到家，杨真打开 WAP 手机上网接收自己的私人信件，头一封竟然是许平来的。信的开头还是叫他杨大夫。 杨大夫您好，我一直记得您，因为您给了我一种安全感，我现在心情好多了。告诉您一个小秘密，我开始恋爱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学号跟我挨着，平时我们在课堂交流时观点经常一致，就联合起来和别的同学争论，吵得不可开交，可有意思了。后来我们就开始个人交往，要在世界上找一个和自己那么相似的人真难，但我是幸运的。据说呀，上帝当初造人时，人有四臂四腿，后来上帝硬是把人劈成男女两半，大家必须在尘世间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才算完美。很多人用力一生的时间都没有找到那另一半，因为可恨的上帝往往把人的两半分隔得很远，但我找到了，互联网万岁。唯一的麻烦是他的家稍微远了一点，在新加坡。 看到许平的信，杨真苦笑了一下，他想发封 email 告诉许平，互联网不能拉近人世间所有的距离，也不是所有的人在心理沟通方面都有苏亚平那两下子。想了想，杨真又收起了这种念头，自己才30多岁，不能像老太太一样唠叨，许平自己会明白这些道理的。杨真和风儿漫步在街头，在他们面前是曾经闻名中外的商品集散地汉正街，一个大大的广告牌树立在汉正街街口，牌子上是幅公益广告，一株株绿树茁壮成长，青山绿水，白云悠悠，在影像下面有一行黄色的大字，感谢互联网。今天有两件喜事令风儿的心情格外好，一件事，杨真把最新的法院判决告诉了风儿，他的禁制令 被缩短两年。第二件事，谢华已经恢复了正常，虽然仍在心理治疗中心观察，但脑海里阿辉的痕迹已经烟消云散了。当凤儿接到苏亚军的通知，走进谢华的病房时，谢华痛哭连声，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向凤儿道歉。他刚吐出一个字，凤儿就当着苏亚军和护士的面，用一个有力的吻把他的嘴堵住了。 将来我会开一家公司，赔偿我造成的损失，不就是一个多亿吗？ 天虽然半阴不晴，凤儿心里却已经阳光普照了。她挽着干姐姐的胳膊，轻快地走向汉正街。他们前面出现了一个营业厅，透过沿街的落地玻璃大窗，可以看到里面安放着一排排塑料桌椅，乳黄色的桌椅边坐着一些顾客，端着纸杯聊着天儿。但这却不是一家咖啡厅或饮料店，而是一家即时电子书店。杨真拉着风儿走进去，来到服务台前。杨真站在服务小姐身边，报出书名，然后在电脑监视器上确认了图书，并输入了自己的信用卡号。手续办完后，他拉着风儿坐到临窗的桌旁，一边喝着茶，一边静候着。不一会儿，服务员送来了刚刚印出的图书，质量和印刷厂中印出来的完全一样。那两部书，一部叫做《明天的女性》，另一部叫做《从游戏到人生》。 送给你，也许你不爱看，那就放到一边，想起的时候再说。 谢谢杨姐。 一个月后，世界主要网络国家的法律界人士齐聚北京，参加用户机密安全保障法律问题研究会。本次会议向各国政府提交的最后文件中，建议全面禁止出于商业目的的出售用户机密的行为。由于该提案几乎肯定可以成为有关国家的正式法律， HAI 公司的股价大跌，公司高层正准备彻底放弃阿辉网站。第二天，杨真迈着轻松的脚步走进侦查局。当他走到信息犯罪实验室的门外时，发现刘文祥、李小健、牟爱兰等人正站在走廊里的饮水机前议论着什么。看到杨真来，大家都不再说话，脸上却都有股愁眉苦脸的表情。 怎么，昨天不是刚发完工资和奖金吗？ 来来来，主任，你看这个。 李小健拉开门，杨真跟他走了进去。只见对面墙上的大屏幕里，一左一右并排展示着一对青年男女，原来是两个数字模拟人。 金色月光网站的最新出品阿龙和小倩，为每一位寂寞男女提供无害的网上恋爱，使用全新自主生成程序，感情日积月累，心灵越走越近。主任，对这两位大众情人要不要发布禁止令？ 这样吧，大家去吧，每个人都和他们谈恋爱20个小时，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当然把性别分开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心不过能做梦，就算超出可担当的体重，巴掌也都不痛，分手也都不痛，但掠过梦中亦会面红，爱刺激沉重，因此只要能做梦，就算穿不起身衣都不痛， 走